约定。感情是阵风而已，来去不由自己，它究竟给了你什么样的回忆？感情是阵风而已，不叫人迷不停息，美丽的陌生人才熟悉已离去。不肯将它擦去，失去了痛算不算可惜？爱的风已飘过去，身旁仍有它气息，用一生一世的前行编织一段回忆，缠绕在你心里，谁梦里？你怎么样呼吸，怎么样哭泣？你确定？你怎么样呼吸，怎么样哭泣？你确定？ 都说艺术创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张洪光也曾坦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部。就让我们在电视剧《重案六组》的片尾曲《风雨人生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，希望作曲家张洪光的下一部作品会比现在的更好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星光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，蓝蓝夜空敞开了你寂寞的胸襟，面对冰冷的世界依然会有一颗火热的心。你不情愿说出来心中的苦闷，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，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真爱的人。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